抓起，当人家阿珍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，我还在原地穷爸爸都替我着急，当人家阿姨问无情梦雨追梦助力，我还在原地 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是我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